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孙晓宁的散文《一本杂志：几代人的精神记忆》，和高兴的散文《世界文学创刊65周年》，北岛、莫言都是他的忠实读者。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介绍根据法国作家莫里埃的剧本《丈夫学堂》改编的戏剧故事。 凝结了几代人精神记忆的刊物《世界文学》，今年迎来他创刊65周年纪念。他的前身连着鲁迅先生上世纪30年代创办的译文杂志，半个多世纪中，他虽然也经历了文革被迫停刊、文革后复刊的过程，主编换过几任，但他留给读者的始终是那素雅大方、丰实而沉静的形象，如一艘俨然早已确定航线的舟船，稳稳地引领着一代代中国作家抵达世界文学最远的远端。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北京晚报编辑孙晓宁的散文《一本杂志：几代人的精神记忆》。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世界文学曾创造了无数的惊喜，时隔那么多年，北岛、多多、百华等诗人依然会想起第一次读到陈静蓉译的波德莱尔诗歌时的激动，莫言、马原、阎连科、宁肯等小说家依然会想起第一次读到李文俊译的卡夫卡变形记时的震撼。他也曾留下无数回味，著名作家余华曾说，世界文学在我最初的写作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对我产生影响的很多短篇小说大多是在世界文学上读到的。青年作家阿毅则直言，世界文学是我生活的重要部分，是我的思维、血液和视野，我们整整两代作者可能都受惠于这本杂志。不为文学圈，音乐人李健也曾说过，中学时代常买的杂志今年又开始订阅了，文学教给了我几乎所有的事，包括音乐。世界文学不止于文学，因为一直遵循了鲁迅先生创办译文时所说的多加图画的传统，世界文学杂志从封面到内页选图都由编辑、艺术家共同参与，将历年的世界文学排列起来，封面本身就可以构成一道中外美术的精品长廊。而著名的艺术家宁成春、张守义、韦尔乔等也都在世界文学留下工作的印记。世界文学同时成为插画家乃至作家竞逐画艺的舞台。文学是一种发现，而世界文学更是一种发现的连接。通过这份杂志，中外作家的精神世界实现了互动，众多翻译家也和读者之间实现了互动。不同时期的读者几乎都存有对世界文学的记忆，这记忆不仅是对杂志本身，有些还包括对在世界文学工作的编辑部成员。在外面世界看来，这些人的名字早已经是声名远扬的翻译家、作家，但在这个舞台，他们甘愿做一名编辑。而作为有幸参加过世界文学活动并长期得到杂志馈赠的幸运的媒体人来说，世界文学与我还有另一重意义，那就是看到它的价值，不断在时间的磨洗中更加熠熠生辉。尤其是当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指挥棒将全球的书业媒体指到出乎意料的陌生名字与国度时，有关他们的作品与介绍你总能在这本期刊里找到，这同样包括美术作品。要知道，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刚举行东山魁夷展时，世界文学就 就已经同步介绍了这位日本画家。也就是说，无论文学和美术，这本杂志的前瞻性都令人一次次眼睛一亮。在我的书架上，至今还珍藏译林社所推出的世界文学50年散文诗歌精选，而在他创刊65周年之际，由中信出版社推出的新结集同样值得珍藏。好，再请听世界文学杂志主编高兴的散文，世界文学创刊65周年，北岛莫言都是他的忠实读者。上世纪80年代，世界文学编辑部人才济济，最多时共有各语种编辑近30人，分为苏东组、英美组、西方组、东方组和秘书组，每周一避开例会，先是主编、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和各位组长碰头，随后再招呼全体编辑开会，主要讨论选题、组稿和发稿。各语种编辑在介绍选题时都会自然而然地夹杂一些外语，比如作家名、作品名等，这时你就会听到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日语、朝鲜语、阿拉伯语、捷克语和罗马尼亚语先后响起，此起彼伏，十分热闹。头一回参加这样的会议时，我不由得产生了一缕幻觉，仿佛在开联合国会议。某种意义上，世界文学就是一个文学联合国。有意思的是，每位编辑受专业影响，举止和行文上都会多多少少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总体而言，学俄语的豪迈深沉，稍显固执；学英语的幽默机智，讲究情调；学法语的开明随和，不拘小节；学德语的严谨务实，有点沉闷；学日语的精细礼貌，注重自我。当然，这并非绝对的，事实上常有例外。记得有一次，几位前辈在为我们几个年轻编辑讲述编辑工作的意义，高莽先生以一贯的豪迈说，马克思当过编辑，恩格斯当过编辑，列宁当过编辑，毛泽东当过编辑，周恩来当过编辑，历史上无数的伟人都当过编辑。正说的激动时，李文俊先生轻轻插了一句，可是他们后来都不当了。会议气氛顿时变得轻松和活泼，高莽先生毫不在意，也跟着大伙哈哈大笑。事实上，正是这些不同和差异构成了编辑部的多元、坦诚和丰富，一种特别迷人的气氛。刊物检查和原文校对已成为世界文学编辑工作中的两大传统。每次新刊出版后，编辑部都会召开刊检会，几十年不变，一直延续至今。刊检会最实质性的环节就是挑错，而且是互相挑错，领导和编辑一视同仁，毫不客气，每一次都会检查出一些问题，有时还会发现一两个硬伤。这实际上是在不断提醒大家，编刊物本身就是项遗憾的事业，一定要细而又细，认真再认真，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尽量减少遗憾。 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好多年，每次刊检会一开始，我们先会读一封特殊的来信，那是世界文学老译者和老朋友水宁尼先生的校阅制。水先生实际上是电子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但喜好文学，业余还从事写作和翻译，曾在世界文学上发表过好几篇译作，还曾兼任过北京晚报的专栏作者。每次收到世界文学，他都会从封面封底到内文和版权页一字不差地仔细校阅，并写下一页页校阅制，然后邮寄给编辑部。水先生的来信通常有五六项，多时竟达20来页，一一列出他发现的错误或可商榷之处，如此坚持了十来年之久，这得花费多少心血和功夫呢？用他的话说，他就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世界文学的爱。2001年的某一天，时任编辑部主任李正文先生忽然意识到水先生好久没有来信了，派人到电子工业部一打听，原来水先生已于1999年4月因心脏病突然离开了人世，让人说不出的难过。一份杂志是有自己的亲人的，水宁尼先生就是世界文学的亲人。高莽先生是那种你一见面就难以忘怀的人，高高大大的东北汉子倒是同他的笔名乌兰汗挺般配的，总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 他翻译时喜欢署名乌兰寒，画画时才署名高莽。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会被他的热情、豪爽、乐观和善良所感染。外文所长长的过道上，只要他一出现，空气都会立马生动起来。倘若遇上某位年轻美丽的女同事，他会停住脚步，拿出本子和钢笔，说一声：美丽的，来，给你画张像。说着就真的画起来。他自称虔诚的女性赞美者。他总是调侃自己在编辑部学历最低，可这位学历最低的前辈却凭着持久的热爱和非凡的勤奋，基本上靠自学，在翻译、研究、写作和绘画等好几个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绝对称得上是跨界艺术家。他主持工作期间，世界文学同文学界和艺术界的联系最为密切，常常有作家、画家、艺家和演员来编辑部做客，大多是高莽先生的朋友。有段时间，为了扩展编辑们的艺术视野，高莽先生倡议举办系列文化讲座，并亲自邀请各路名家来主讲。印象中，小说家邓友梅来过，指挥家李德伦来过，漫画家方程来过，评论家何志云来过。讲座完全无偿，顶多赠主讲人几本世界文学。我们都明白，这其中有着高莽先生的友情。记得刚上班不久，高莽主编就带我去看望冯至、卞之琳、哥宝泉等编委。登门前他都会买上满满一袋水果，在这些老先生面前我都不敢随便说话，总怕话会说得过于幼稚，不够文学，不够水平，只好安静地在一旁听着，用沉默和微笑表达我的敬意。写出我的寂寞是条长蛇的冯至先生有大家风范，端坐在书桌旁，腰板挺直，声音洪亮，不管说什么都能牢牢抓住你的目光。翻译出脍炙人口的海燕的哥宝泉先生特别热情随和，笑容可掬，亲自沏茶递水，让人感觉如沐春风。而卞之琳先生精秀瘦弱，静静地坐着，眼睛在镜片后面闪着光，说话声音很柔很轻，像极了自言自语，但口音很重，我基本上听不懂，心里甚至好奇，如果让卞先生自己朗诵他的断章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高莽先生对这些先辈的敬重和欣赏，正因如此，他也想让我们这些年轻的编辑多多接受他们的教义，哪怕仅仅目睹一下他们的风采。这都是些了不起的人呢，他由衷地说。晚年高莽不止一次提到冯至先生的一首题为自传的小诗。30年代我否定过20年代的诗歌，50年代我否定过40年代的创作，60年代、70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80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于是又否定了过去那些否定。到底该否定什么？否定什么？进入90年代要有些清醒，才明白人生最难得到的是自知之明。要有点阅历的人才能明白这首诗的深意，高莽先生轻声地说道。我总也忘不了他说完此话后的片刻沉默和眼神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忧伤。 好，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介绍根据法国作家莫里埃的剧本《丈夫学堂》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从前在巴黎有一对兄弟，哥哥叫阿里斯特，弟弟叫斯嘎纳赖勒，他们之间年岁相差近20岁，可两个人的性格比他们的年龄差距还大。阿里斯特主张人应跟随时代认真的生活，而斯嘎纳赖勒则认定现代什么都不如过去，是个地道的老八板儿。两兄弟受他们一位要好朋友的临终委托，收养了一对姊妹，姐姐叫莱奥诺尔，妹妹叫伊莎贝尔。这位朋友嘱托他俩好好照顾这对姊妹，将来尽可能娶他们为妻。为完成这项嘱托，

这附近有个小无赖叫法莱尔，他可坏了，对我挤眉弄眼的，气死我了，这事你得管管。斯冈纳赖勒一听这话，心里头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伊萨贝尔在自己的条理下洁身自好，合乎标准，气的是竟敢有人打伊萨贝尔的主意。哼，这人莫非吃了雄心豹胆？斯冈纳赖勒二话没说转身就走，边走边自言自语，哼，等着瞧法莱尔，你坏蛋。伊萨贝尔望着斯冈纳赖勒的背影儿，乐了。斯冈纳赖勒脚底下磕磕绊绊地来到法莱尔的家门口，进去一看，正是前些日子到自己家来套词的那个小伙子，心里头这个气呀。他对法莱尔说，哼，伊萨贝尔是个正经的姑娘，她让我告诉你，自从你盯梢以来，她呀就看出你眉目传情，她叫你别白日做梦，她爱的是我。听着斯冈纳赖勒声嘶力竭的话语，法莱尔忽然觉得不对劲儿，他既兴奋又害怕，心里头问自己，哎，难道伊萨贝尔是通过这种方式伊萨贝尔等斯冈纳赖勒走了以后，心中还是忐忑不安，万一法莱尔误会了可怎么办呢？不行，还得想个主意。这个丫头啊，心眼还真多，一皱眉又想出一条妙计。等斯冈纳赖勒一回家，他说，哎呀，不得了了，刚才一个小伙子趁你不在家，冲我挤眉弄眼的还不算，还扔进了一只小匣子，里头是一封封好的情书，我气得什么似的，信也懒得打开，你快把这匣子还给那个叫法莱尔的混小子吧，以后叫他少来这一套。斯冈纳赖勒一听，气得眼前直冒火星，多狡猾呀，多奸诈呀，说罢颠颠的又往法莱尔家跑去了。这倒好啊，伊萨贝尔找了一个尽心尽职不花钱的信使。法莱尔接到信，明白了一切，心中激动得如同装了只小兔子。啊，他的智慧，他的友谊，让我越来越爱他了。埃尔嘎斯特这个机灵鬼呀，这时冒出了个鬼点子，说，主人，咱们也用用这个冤大头，给伊萨贝尔小姐报个信儿啊。法莱尔一听这话，眼前一亮，在跟斯冈纳赖勒谈话的时候啊，就动了心眼儿，话里有话，明着向斯冈纳赖勒认错，暗里向伊萨贝尔表忠心。斯冈纳赖勒昏头昏脑，没那么多心眼儿，心甘情愿给这对有情人当了传声筒。 好了，根据法国作家莫里埃的剧本《丈夫学堂》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莫里埃的杰出之处在于他首创了现实主义喜剧，他的喜剧绝不为搞笑而搞笑，而是提出了各种严肃的社会问题，向后人提供了当时的风俗人情。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